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ess 的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47集。 严正明正色下来，瞥了心事重重的程前和不在状态的水坑一眼，拉住程前的手腕。 走。 水坑没心没肺地跟上，看起来还挺美。 大师兄，四师兄这是可以回家了吗？ 严正明简直懒得理他，低声问程前。 唐枕什么意思？小倩，他和你提起过吗？ 程前眉头紧锁，心里老大一个疙瘩。 他对我说过，想将韩渊保下来，将他关押在扶摇山上。 那不是挺好的吗？ 好个屁，他是有这个意思，你没听出来吗？他还有若此人不能留在扶摇山上就杀了保险的意思。 程前的手自双刃的剑鞘上掠过，不到证据确凿水落石出的最后一刻，他都愿意原谅唐枕一切隐瞒，不想怀疑他任何事。君子之交固然不甚亲密，却须得有起码的信任。可他此时不得不承认大师兄说的对， 他们要去找噬魂灯，我跟他们走一趟。 我也去。 不行，你离开我视线就指定要出事，至于你。 他扫了水坑一眼，不客气地呵斥。 跟着起什么哄，必是你的鸟嘴。 程前还要再说什么，严正明一摆手打断他。 不用再说了，明天我找那个上万年聊一聊，摸摸情况。那老东西真是死生吗？怎么有点疯疯癫癫的？ 大师兄在挑人毛病这方面十分的慧眼如炬，总能抓住重点。当天夜里，程前没有睡，好不容易摆脱了严征明的纠缠，在清安居幽静的院落中打坐入定。可他忽然怎么也静不下心来，总觉得有什么要事要发生。突然，清安居的院门被人用力推开了，程前一睁眼，李云面沉似水地站在门口。 大师兄呢？ 怎么？ 白火山庄那个上庄主死了。 严征明从卧房中走出来，脸上看不出一点睡意。他一抬手按了按程前僵硬的肩膀，问道： 怎么死的？我这里一点感觉也没有。上万年那样的大能，怎么会死得没有一点动静？ 严征明是掌门印真正的继承人，扶摇山上一点风吹草动都能感应到。他的神识甚至能扫到后山群妖谷，比当年半死不活的寄居在黄鼠狼身体里的木春真人权力大得多。李云掐了掐眉心。 唉，不知道。白虎山庄有个没入道的小童，半夜起夜，见他屋里面亮着灯，打在窗户上的影子有点古怪，上前询问才发现人已经没了。走，跟我去看看。 程前一时间脑子里此起彼伏了各种阴谋诡计，心事重重的起身。他刚一站起来，抓过听乾坤的那只手突然好像要烧起来一样，但光洁的皮肤表面却看不出一点异状。程前的手剧烈地哆嗦了一下，随即灼烧感迅速从他手上传到了胳膊上，继而包裹住他全身。他一阵头重脚轻，原本挂在腰侧的双刃毫无预兆地从身上掉了下来，瑟瑟发抖地发出嗡嗡的响动。严征明和李云原本在说话，一回头却见程前哼都没哼一声，晃了两下就直接跪在了地上。他脸色难看得好像个死人，把严征明吓了个魂飞魄散。 小贤， 程前的手本能地掐进双刃的剑鞘里，往日冰凉的剑身仿佛也变得温吞吞的，周遭一切都在离他远去。他听见某种声音，像自远古而来的黄钟大吕，声浪厚重而强横，搅起他内腑翻腾不休。尚未来得及完全修复的元神受不了这样的重创，好像要裂开一样，好生受了一回平白无故的千刀万剐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外力忽然涌入他，顷刻将那层层叠叠的声浪隔绝开， 压下他动荡的真元。程潜咽下胸口腥甜，凝神内腑，只见这股强大却并不逼人的神识落地成了一个虚影，正是那传说中已经死了的上万年。上万年看着程潜的元神直皱眉：“ 你是怎么回事？元神因何受损？” 程潜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上万年看着他叹了口气，神识散开，他整个人向原地化作群星万点，一点一点地帮着程潜梳理起乱窜的真元。程潜只听他说：“ 你元神受损，受不住听乾坤的传承。哎，我只能先将其封锁在你内府中，等待以后了。” 我这是被强买强卖了什么东西？ 听乾坤失落已久，我接受传承之后找了他一辈子，死到临头才让我碰上。既然有缘，我本想将他顺势传承给你，谁知时机又不对。天意，我肯定是命不好。 命不好的上万年话音刚落，程潜便觉有什么东西一路从手臂流转过他周身经脉，最终没入他眉心内腑中。只见那代表听乾坤的耳朵烙印，不知什么时候被烙在了他内腑中间，灼灼地亮了片刻，又渐渐暗淡了下去。上万年那神识再次出现在程潜面前，面色复杂地盯着听乾坤看了片刻，他摇头叹息：“ 哎，不过虽然看不见传承，能见他一面我也死而瞑目了。我肉身已经寿终正寝，我料到自己寿数将近，没料到近得这么快，给贵派添麻烦了。” 这到底怎么回事？ 上万年回过身来，静静地看了他片刻，张了张嘴，却没有发出声音来。他自嘲地一审：“ 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，小友，等你元神自己修复完，接受了我封存在此的传承，就会明白，传承里有禁制，任何人都说不出听乾坤的秘密。” 他顿了顿，又苦笑道：“ 包括死人。” 程潜在他脸上没有看出怨愤与不甘，好像只是平静，不由得升起一个疑问：“ 所有人都在追求得道飞升，为什么这个人好像毫不在意呢？” 上万年带着一些阴阳两隔的距离感站在他面前：“ 我知道你们都恨天眼，他们卑劣自以为是，害死了很多人，落到如今这个地步也是死有余辜。但这么多年来，修士与凡人能一直相安无事，确实是少不了他们这些卑鄙小人的。现在天眼与眼行人两败俱伤，中原魔道与正道都会群龙无首，这才是百万冤魂劫难的开始。所以我才一定要保下韩渊的性命。” 他看了程潜一眼，又补充道：“ 倒不是为了卖你们扶摇派的人情。” 冤魂自乱世而生，九圣都死了，只有韩渊活着，南疆群魔才不全然是一团散沙。只是他可能真的再也不能回扶摇山了。 但是噬魂灯出现的时机太巧了，没想到大限说来就来，我已经来不及查清楚了。我就跟你说一个感觉，不一定对。有人知道桐如对那块鬼石头许愿的事情，而且一直在暗中推波助澜。此事除了始作俑者的天眼处之外，应该就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。 程潜目光一闪：“ 不是变虚，他要真有那样处心积虑的脑子，现在肯定不至于混成这副鬼样子。” 程潜点点头：“ 天眼处那么大的一个组织， 指不定是谁不小心泄露的。 这是第一，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，你身上被人动过手脚，自己知道吗？ 上万年伸手将自己在城前内府中游荡的神识收回来，正色道。城前瞳孔微微一缩。 什么？ 不是你这灵域之身，在魂魄上是我不经此道一时看不出是什么，还没有发作过吧？你的修为纵不敢说天下无敌，现在也足以跻身顶尖。我有些想不通，究竟谁有这样大的神通，能不着痕迹地在你身上下咒？ 程前指尖发起抖来，胸口好像被人塞了一块冰。这么多年来，谁精通此道？谁有机会在他魂魄上动手脚？上万年打量着他的神色。 看来你心里已经有数。 程前艰难地点了一下头，不动声色地问道。 庄主，有什么办法化解？ 哎，我看不出是什么咒，恐怕爱魔能助。但你也不要太过担心，若他真有一天发作，我封在你内府中的听乾坤能替你抵挡一些。 多谢。 冥冥中自有定数，听乾坤何该落在你手里，不必谢我。我走了，投胎去啦。 上万年摆摆手，他弥留尘世的最后一缕神识烟消云散，好像卸下了什么重担一样，消失得杳无牵挂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